报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大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这周五就是8月26号凌晨啊，国足呢将会乘坐飞机到卡塔尔的多哈来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12强赛的比赛。所以在今天的这期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重点的话题就是关注李铁和他的国家队李家军啊，或者叫铁家军。其实，在队伍出征之前啊，中国足协呢是以媒体通气会的形式，据说呢就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呢发了一段正式的通知，向外界来宣布。中国足协已经和李铁以及他的教练团队续签合同到2026年，而且呢，确定国足12强赛的目标，四个字：全力以赴，力争出线。李铁呢是在2020年的年初来出任中国国足主教练，当时呢跟足协的合同呢是到40强赛结束。随着李铁率领国足拿到世预赛12强赛的入场券，他和足协续约应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双方续约到什么时间而已，这是大家在这之前所猜测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那最终呢是签约到2026年，那这样一个结果呢可能是又是意料之中的，同时又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包括了马上就要开始的世预赛的12强赛，这是眼前的任务，另外还包括像明年的亚洲杯，包括呢像2026年世界杯的预选赛等等一系列的赛事。那么近在眼前的就是世预赛的12强赛，咱们是和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曼、越南同在一个小组，晋级难度不小。那足协在球队出征12强赛之前也宣布跟李铁续约到2026年，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外界就引起了一些猜测啊。这个我听到的一些猜测，是不是就意味着李铁就拿到了一个所谓的免死金牌？就是说他是不是甭管这个世预赛12强赛的成绩怎么样，他都不会下课，可以一直持续执教下去，最起码有这5年的时间吧。所以带着以上的一些问题，今晚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的足球评论员徐江，一起来做一些分析，来听听他的观点，就一些疑问呢，咱们一起来进行沟通。请进徐江。徐江你好。 哎，主持人好。 嗯，第一个问题的话，还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这次足协跟李铁呢签订合同到2026年，这应该说是一个续约的行为，这个名词是没有问题的吧？ 因为李铁之前那个合同呢，就是他在国家队40强赛就进入12强赛之后，他也说这个去留的问题还要跟足协去谈。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完成了一个续约，只不过现在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你这个续约的时间，合同的年限有点长了。因为这个合同的话，是应该来说是中国男足国家队教练员层面来说最长的一份，签订的最长，因为之前的最多你也就是签个这种2年的呀4年的呀，基本就到头了。你像这个的话，从现在2021年到2026年的话，还有将近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合同是比较长的。 对，那么在你这个这么多年的国足采访经历当中的话，有没有印象大概哪位国本土的教练签约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某位外教的话签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中国男足国家队基本上他签合同的这种模式呢，这么说吧，就是国际上的一个潮流其实是以世界杯为周期4年一签的。你比如说这个打完一届世界杯，比如说南非世界杯结束了，10年结束，那有些教练员就下课了，那下课之后新的教练员成为一个新的比如说日本队国家队的主教练，那么他会签一个世界杯周期的一个合同。那中国足球的话，过去很多年跟国际潮流是不接轨的，那么我们经常签的是这种2年一签，你比如说亚洲杯你打得不好，你可能你就下课了。那他基本上比如说签到亚洲杯，然后根据你亚洲杯的这种成绩决定是否跟你继续去续约。所以中国足球过去基本上合同是2年一签的，包括我们名气最大的像里皮的合同也是之前是签到这个亚洲杯结束，那 亚洲杯结束之后，里皮不就离开国家队这个位置，那后来是重新的成为国家队主教练，那是后边的勇士。过去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两年一签嘛，这里面就有一个续约的一个条款，但是比较遗憾就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很多时候都是亚洲杯成绩不好，所以就自动下课了，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合同周期基本上就是两年。 就是说以往签约这个方式的话，还是以做亚洲杯作为一个所谓的模拟考试啊，就是事后他这个国足主教练的位置是不是合格呀，能力是不是得到认可的话，是以亚洲杯为一个参照节点。 对的，对的，就是你亚洲杯成绩不好，那可能舆论压力也大了，然后球迷不满意，媒体也不满意，协会也不满意，方方面面都不满意，那你就下课了。 嗯， 基本上是这个。 那么这次呢，这李铁这个签这个长约的话，你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以不同于往常的一种签约的年限和长度。那对这个合同的签订呢，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说明李铁这五年当中啊，他这个国足主教练这个帅位，那就是高枕无忧了，甭管结果怎么样都没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不会是这样，因为首先说这份合同吧，这份合同我觉得。中国足协是自己给自己又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这个合同是跨越了两届世界杯的周期，就是你先要打完这一届十二强赛，然后这届十二强赛打完之后，你还要去准备下一届的十二强赛。那么对于目前马上要开始的十二强赛来说的话，那李铁的国家队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应该算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考核吧。那如果说考核的成绩不好，那你是否能够去把后面的这种合同去执行完毕，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足协来说，你现在签这份合同是很有风险的。那可能极端一点来说的话，我们上一届十二强赛四场比赛一分，那如果这一届十二强赛你依然是开局不顺，你比如四场比赛你可能也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或者就做个假设你四场一分的话，最后十二强赛打得很难看，那舆论的压力、球迷的这种压力、方方面面的这种压力，你中国足协是不是能够让李铁去把这份合同去执行完？如果不能的话，也就是说十二强赛如果打得不好你就让他下课的话，那你这份合同签订其实说白了有点不严谨，你何不如等到这个十二强赛结束之后，然后你再根据十二强赛的这种成绩去考核李铁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做出一个综合评估，是否让李铁继续执教下一届的这个亚洲杯？因为下届亚洲杯是在本土，包括世界杯，下一次世界杯的这冲击的这个任务，就那时候可能会更严谨。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李铁会不会因为就是碾死金牌啊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会啊，因为首先，李铁也是一个本土的一个教练，那么中国足协跟本土教练之间的这种关系吧，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这种组织关系，那么需要你下课的时候可能合同也就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作用，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谈的，不像你跟外籍教练没得谈，外籍教练说了只要我合同条款里边没有解约的条款，没有触发解约条款，你就不能让我下课你就跟我去谈违约金的这种事情。但是中国足球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包括2011年亚洲杯结束之后高洪波下课，也跟这个也没有触发什么下课的这种条款啊等等等等，但是还是就下课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存在这种免死金牌这种说法吧，我只能说就是如果李铁成绩非常的不好他肯定是会下课的，但是足协最不希望看到的，我只能说足协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十二强赛没打好就这么快的打自己的脸，然后让中国足协做出一个决定是不是继续去聘用李铁。其实这个回到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合同签的这个时间不够严谨，或者说你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合同里边都会有一些条款，包括职业俱乐部里边联赛里面这些合同，比如说你连续四场比赛无法取得比赛的这种胜利，四轮不胜你可能就触发解约的这种条款，那李铁的话你如果前四场比赛你一场都没有，那你下不下课？那其实对于足协来说是件很难去做决断的事情。 就是他具体的合同呢我们看不到，但是从中呢能够看到的说能够看出的就是足协这次对李铁的话就特别的重视，非常 重视吧， 非常支持。 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 国家队这个教练这个位置，我觉得一直是中国足协工作的一个重心，因为他的关注度太大了，影响力也太大了。重视肯定是很重视的，但是呢， 今年我觉得就这次国家队好像应该加上一个尤其重视。 我觉得不是尤其重视吧，只能说很特殊，因为是一个疫情形势下的一个发挥很特殊，包括涉及到跟联赛方面的这种协调啊等等各方面，导致了联赛做出了很多的这种牺牲，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是因为你对于国家队过于重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其实每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协都很重视，但这次确实是比较的特殊了，而且我觉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说一个中国的这种国家队就通过这种长期集训的这种形式去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已经很久很久，从97年戚务生之后吧，这个兵败荆州之后已经就很久没有，很多球迷都对过去发生的这种事情已经不忘记，所以现在会觉得特别重视。其实就怎么说，你说能比这个当年沈祥福他们在武汉一关关了那么长时间更这种不合理吗？其实也没有，只不过今年是很特殊的。 其实还是从这个签约来说起的话，足协呢，像国足主教练这个人选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啊，你刚才提到了这97年的这戚务生，其实呢，在这个国足这个主教练位置当中呢，从早期的像霍顿呐、施拉普纳呀，到后来的什么卡马乔啊、佩兰啊，这都是这个外教的时期的话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那么这次呢，像李铁这样的是所谓的中青年教练啊，这种执教的他的合同的签订，所以说我还是能够这个从中在猜测他到底能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是一个被迫的一个选择了，因为李铁他接的一个班子是什么呢？他接的里皮的这个烂摊子。那我们回忆一下，高洪波上一届12强赛就40强赛火线救命接的是佩兰的一个班子，那李铁现在接的是里皮的一个班子。那从足协的初衷来说是什么？他都是请外教，他初衷都是我把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最开始我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做计划，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一定选择的是外籍教练。那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的时候，本土教练扮演了一个补锅匠的一个角色。那四十强赛就剩那么几场比赛了，你比如高洪波那时候剩了3场比赛，那李铁这边的话剩4场比赛，那就是一个补锅匠的一个角色。你这个时候请外籍教练也不可能来，你给他多长的一个合同，你合同都不好签订，所以只能说这个时候组织上需要一个本土教练，那本土教练你就出来吧。那本土教练把这个队伍已经带到了12强赛，时间又很紧，任务又很重，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请外籍教练也不现实，你跟人家谈成绩各个方面也都不现实，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那换句话说的话就是中国足协在制定世界杯周期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个别的严谨，包括选帅的这种问题上可能也没有选择合适的这种教练，包括在跟教练这种相处的方式、日常的这种备战方面没有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近邻来说的话，你看伊朗之前那个奎托斯带了伊朗队很多年， 对， 然后日本、韩国的教练很少有说在世界杯周期年中间去下课的教练，很少很少，只不过中国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中途下课，一直都是中途换帅，所以这是一个很没办法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并不是说多重视本土教练，相反我觉得其实挺不重视的。如果你真的很重视的话，就是你给他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杯周期让他去带这个球队。那现在来说的话，看起来说这5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同是对李铁的一个重视了，那希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也希望李铁不要辜负，对吧，中国足协对他这种信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本土教练能签这么长时间。 而且呢，这个虽然说签约是签在这5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的话，尤其国足这个层面的成绩的话呢，确实总是面临着来自外界的极大的压力啊。当然自己的成绩也是这个不给力。那说到这次世预赛的12强赛呢，咱们是跟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曼还有越南同分在一个小组，这个晋级的难度呢，这个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难度极大，但是中国足协也明确表态了，叫力争从小组里面去出现吧。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心里边应该还是都比较清楚的，日本、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一直是世界杯的常客，包括日本在世界杯上已经证明了 是亚洲最好的一个球队。那澳大利亚的话，其实这个脱澳入亚之后，一直以来表现的也还都是不错的，起码在世界杯上没有掉链子。那这两个对手，我觉得无疑是中国队最强的这个最强的对手吧。那么其他的球队来说，你像越南这两年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包括其他的像什么阿曼啊，我们很多年都没有交手吧。打起来这些比赛肯定都是不好打。另外对于李铁的国家队来说吧，也是我们的国家队，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你毕竟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世界杯备战的一个周期。那比如说你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些球队，他们都经历了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换教练，通过亚洲杯选赛，然后打亚洲杯正赛，然后打这个世界杯选赛。那他起码经过了三种大赛的这种磨合跟洗礼，那么他能够拿出最好的人员、最好的阵容、最好的战术打法去准备最后的十二强赛。我们不是，我们四十强赛打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脱不了线，还很需要这种可能说亚洲帮忙啊或等等的这种剧本，说让我们能够出现。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李铁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十二强赛肯定是没有做好准备，他的这种人员设计、人员储备方方面面吧，我觉得没有做好十二强赛准备。包括像高洪波、高指导，他在上届十二强赛四场比赛拿一分，也是因为仓促上阵的一个结果。首先你从来没打过，那另外你又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去打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武装到牙齿、经验各个方面都很好的一个球队的时候，你其实是很难有很好的一个机会的。李铁面临的是跟高洪波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吧。包括他在四十强赛之前，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说过，四十强赛的时候更多的是考验你打中下游球队抢分的能力，考验的是你的进攻，但十二强赛考验的是你整体防守的能力。那目前这支球队你的整体防守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你的防守强度是什么样的，你并没有经历任何的比赛，哪怕热身赛都没有经历过，对吧？你去跟这个中超俱乐部这些球队去打比赛没有意义，对吧？你去打山东鲁能打个5-0没有什么意义，人家没有真正到真枪去跟你拼，但到十二强赛每一个球人家都会去跟你拼。所以对于李铁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目前来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那如果说一步踩不好的话，掉在水坑里可能就会淹，像高洪波、高指导，对吧？四场比赛一分这种情况。其实本土教练更多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他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备战周期，让这些球员整个这个球队能够打上自己的这种烙印，然后去打这种比赛，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说我临阵的去承担这个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然后打出很好的成绩。这个对于本土教练来说的话，你经验上达不到这方面的这种要求。像高洪波、高指导四场一分，然后里皮上来之后立刻就不一样，那是因为里皮是世界冠军教练，对吧？你在欧洲的意甲联赛，包括在什么欧洲的冠军杯联赛里面，你都已经无数次的证明自己，你是一个这种老帅，你有上百场的这种执教的这种经验， 包括世界杯夺冠的时候，对， 所以不能够比拟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李铁来说的话，首先他自己要调整好这种心态，然后把国家队摆正自己的这种位置，不要球迷觉得说啊，越南也能赢，阿曼也必须赢，其实不是那么想的。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这份长约的合同，这也是足协一个态度，就是对李铁的全力的支持，是不是也是希望呢，在目前呢李铁所面临着很多他无法去解决的一些未知啊，一些茫然啊，一些困难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 嗯，可以那么理解吧，就是我足协给你个态度，我给你一个5年的长约，然后你放手去干，你不要有太多的这种顾虑，不要太多的这种压力，觉得是好事情吧。那后续就看大家的这种成绩，然后合同执行的这种情况吧。我只能说足协其实已经尽可能的做到能为李铁做的一切了吧。 所以李铁自己呢，其实李铁自己其实也表态嘛，就是说这次比如说对媒体说我带了够这个半年喝的茶叶，因为这次到这个赛季之后的话，最起码呢他是在两场比赛之间的话，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基本都是在卡塔尔的多哈一个地方进行封闭嘛。这个封闭的话，时间也短不了。那么对于国足来说的话，这种封闭的情况下进行比赛的话，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 其实这个倒是我觉得算国家队的优势。 优势。 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这些球队他没经历过这些东西，对吧？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包括像，之前四十强赛打这种封闭的这种比赛，包括国家队这些球员在日常联赛里面进行这种封闭的这种比赛，对吧？我们苏州赛区、大连赛区、广州赛区，对吧？过去两年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东西，但是你说日本、澳大利亚这些球员他没经历过，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适应，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中国队的一个小小优势。 嗯，那就是说咱们其实已经经过这将近两年的时间的疫情防控，已经让咱们的队员适应了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去打赛会制的这种比赛。 对，这起码心理各个方面比亚洲其他的球队来说，我觉得要适应一些吧。 嗯，其实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当中提到了，像李铁在发布会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些球员在进行了中超联赛的比赛以后，现在这个状态啊特别不好，而且非常的疲惫，而且这种疲惫呢是来自身心两方面的。那么我觉得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首先是进行长途的跋涉，等到了赛地之后呢要进行封闭，进行训练，我总觉得这个队员要经过一个极限期，就像马拉松一样，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到了一个你的极限的话，你要撑住了才可以继续下去。 看他的这种调整吧。那首先来说，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职业联赛下来，中国足球不光来了很多的大牌的球星，也来了很多大牌教练，包括大牌教练带过来的很出色的这种体能师、战术训练师，各个方面的这种配套吧。那么让我们中国的这些球员其实在身体体能储备各个方面已经是做到很好了。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说中超的球员说比赛到最后的时候跑不动了，抽筋了，但是过去的差不多，我觉得过去10年时间你很少看到这种情况。那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觉得球员整体的一个身体情况比10年之前我觉得要好很多了。那现在来说的话，疲惫肯定是会有疲惫的，那我觉得你疲惫的话，其他的这种国家的这种球员各个方面可能他也会有这种疲劳的情况，但是他们能比我们好一点吧。你比如像日本的话，日本很多的这种旅游球员他其实是刚刚经历过自己的假期，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状态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这很好理解，就是他处在一个赛季初的一个准备刚刚完成，那他整个的一个身体状态并不是最佳的，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是这种最佳状态在往下走的一个阶段吧，看教练组怎么去调整去干预吧。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能够看到一些核心的球员他的状态在往下走，比如上海申花的无锡比赛里面能够看出他很大的一个疲惫吧。所以对于国家队来说，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这种备战，包括你到了这个卡塔尔之后怎么去调整吧，这些都很关键，这也是你教练组需要完成这种任务。为什么给你一个5年的一个合同？其实这是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说李铁所面临的考验的话呢，可能就以往的一些经验来说的话，还无法作为参照啊。面对的很多都是新鲜的事物。 他比高洪波相对好一点，就是他打过12强赛，他打过韩日世界杯的预选赛。那么他 作为球员 来说，他可能相比高洪波的话，他吃过见过。但是呢，作为教练员来说的话，他也需要重新的去摸索吧。然后另外的话，他的这个教练团队里面，你像欧楚良的话，他是对吧？他作为球员，他经历过韩日世界杯的这种比赛。 对。 那作为教练员来说，他经历了上一届12强赛，对吧？高洪波、高指导的这个国家队，那也会有一些经验给到这个球队里。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比高洪波、高指导那时候时间更充裕，然后准备啊各个方面能稍微好一点，所以往下去看吧。有的时候其实一个教练员他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运气这种尺度。那李铁的话，其实在球员层面来说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看看他在国家队吧，这种运势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李铁呢，倒是从年龄啊，从他你给所介绍以往的球员的履历啊，包括这次在跟这个王仁宝山王指导，包括跟这个李霄鹏、李指导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也是足协对于他寄予了很多的期待。 所以无论从年龄、经验，还有包括这个领导的重视、人情方面的话，倒是作为本土教练当中的这个可以期待的一个未来的一杆旗帜啊。 毕竟给了你这么多的这种机会， 对， 包括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对于本土教练就是用一个废一个啊，成绩不好， 对， 你就把它废掉了，对吧？那你说中国男足国家队就本土教练来说的话，打过12强赛的本土教练，其实你现在算一算，那近一点来说，可能就高洪波、高指导。那现在已经退出一线教练员这种行列了。那他这个年纪，高指导这个年纪，其实正应该是职业教练员出成绩的时候。 没错。 那就因为成绩不好，现在已经不做教练。那同样理解来说的话，你打完这些十二强赛，你可能没出现。那你没出现之后，你这些经验能够在你的这种教练员生涯里面，能不能够帮助你去提升？能不能够帮助中国国家队去提升？对吧？你的这些经验能不能够在未来的执教这种道路里面能够反哺给中国？这个是我会看好的。所以为什么给他一个5年的一个合同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开始。 没错， 不要成绩不好你就把这个本土教练就废掉了。我们这么多年，周广沪、朱指导亚洲杯打得不好之后啊，彻底的告别国字号的这个教练队伍了，对吧？戚务生、戚指导啊，打得不好之后身败名裂，就踩一脚结束了。对吧？现在女足这边贾又先、贾指导好又踩一脚，是不是这个教练以后也就彻底就被这个束之高阁，就被冷藏了？那高指导，那现在来说李铁、李指导，就不要说带的不好，这个教练就啊不行，怎么样，就结束了。那中国足球，你最后只能有一条路，就是你去找外教，因为全世界范围之内外教特别特别的多，一茬一茬的球赛你可以去做，但是本土教练说实话很少。优秀的本土教练又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中国足球来说，有的时候需要多一些这种宽容、理解跟耐心吧。他摔一跤不见得是坏事，他摔倒了他也可以去爬起来。 其实外教呢，只能是带出来一试的成绩，就像是韩日世界杯当中的米卢，但也这么多年，也仅仅米卢能达到的这样一个要求。从早年间的霍顿一直到这个后来的佩兰等等啊，这些外教也是像走马灯一样的这个，而且呢身价高的、身价低的，有名的、没名的，其实到了这儿之后的话呢，也没给中国足球带来很多的这种国家队层面的帮助。其实你刚才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是处暑节气，今天傍晚到夜间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晚间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驾车切勿涉水行驶。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还请大家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雹天气，偏北风3-4级转1-2级，晚上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受到降雨影响，明天早间不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咱们继续和足球评论员徐江一起来关注一下李铁和他所率领的国足将要进行的12强赛的比赛。总之呢，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的话呢，一切还是要靠成绩和实力来说话。就是你实力强了，你成绩当然就好了。当然现在咱们呢，还是每次在12强赛的时候呢，从以往经验来说啊，总会是这个成绩不理想。就今年的前景，你这个作为资深的记者，你来说说咱们今年12强赛的出现前景，你从乐观和不乐观两个答案去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个？ 嗯，我个人觉得是不乐观的，因为就像我一直在说，觉得李铁的国家队他并没有准备好。那如果给他一个完整的世界杯周期，就是你经历了亚洲杯，然后40强赛打到12强赛，这是一个很完整一个球队的世界杯备战周期。你如果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对国家队的期待更高一些。 嗯， 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还处在一个交学费的这种阶段。那有可能他比赛打得会很好，但我觉得更大的这种几率吧，是可能打得不好，因为毕竟你跟这些球队实力各个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那另外来说的话，目前国家队本土球员的这种能力，方方面面跟整个亚洲的球员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另外从人员的组成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这支球队在后腰防守方面，那整体的一个中场防守方面有着比较大的一种缺陷吧，一种漏洞。所以这是我不看好他能够在这个12强赛主要的一个因素吧。 不看好在12强赛走得更远的一个原因哈。那这最后就落在这个球员本身了。那球员我觉得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规划球员，一部分是咱们纯本土球员。 本土球员我说了，就是能力上我觉得跟上届12强赛这些球员，就是85到88这批球员来比的话，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实力上不达标。那这支球队里边，你看上届有冯潇霆，对吧？ 对， 加上之前的老队长郑智等等， 那 这些球员的这种实力各个方面都是无法去超越的。 那 现在的话，这些老将也都不在队里边了。那队长的话已经轮到了这个吴曦带着队长袖标，郝俊敏的话慢慢也都退出历史舞台了。那其实像什么吴曦啊等等，这些都是乖乖虎，并不是那种说真正的说实力有多超群的一些球员，更多的是这种工兵型的这种球员，任劳任怨型的，其实发挥了国家队实力在下降。那规划的这些球员吧，小摩托已经是可以确认无缘12强赛，就是前面这阶段的这种比赛。那对于他我还是很有期待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个体能力突破能力还是能够在局部范围之内杀伤对手，制造出很多的这种机会。他不在的话，我觉得影响会比较大。至于其他的像什么阿兰啊，像埃克森啊等等等等的，我觉得起不到太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12强赛我觉得中国队更多的可能面临的还是防守方面的事情，特别是头两场比赛打欧洲打日本，更多的可能考验的是这种防守。那就还是要看蒋光太他个人的一个表现。那蒋光太在联赛里面，我觉得他面对强队的时候抗压能力，集中这种 注意力集中的这种程度还是有所欠缺的，而且也暴露出这种问题吧。所以目前几个规划来说，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我们心中非常想要的那几个人，可能我们更多的我们希望比如说像卡尔德克， 嗯， 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后腰位置上如果能来一个更好的， 嗯， 是我希望。那现在来说的话，单纯的就是你在前面马前锋，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包括像野牛，对吧？野牛虽然改到这个后，对，阿洛伊西奥现在虽然改到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但我觉得你毕竟是个前锋队员，这个位置踢不，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凑数的陪练的问题。 这么一说的话呢，前景不妙。 另外来说的话，你说日本队打比利时队，对吧？一度2-0领先， 嗯， 对吧？那比利时这些豪华的这些球员， 对 吧？那你说中国几个巴西的这些，算是我觉得可能二流都算不上，这种三流的这种球员，对吧？ 嗯， 能改了国籍，你加为我们中国足球去效力的话，你能够去改变更多的比赛结果。其实挺难的， 绝对中国足球 比赛， 嗯， 我觉得足球比赛更多的还是，怎么讲呢？就是它不像篮球， 嗯， 说一个人的比赛，你有三个强点就能把这个比赛去赢起来了， 嗯。 但是足球这个比赛来说的话，场上是11个人在踢球，那你需要整个这个球队，你最起码没有短板，你如果有短板的话，你一定是赢不了比赛。但是恰恰中国足球国家队本来。 那如果这个要这个时候呢，说通过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足球记者啊，这个媒体的从业人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像李铁和国足啊，这个在出行之前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觉得你是能提出几条建议给咱们的国足呢？ 首先对于李铁来说的话，我觉得不要去看社交媒体上，对他的这种执教。这种评论，不要把这些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受这方面去影响，因为我看到，在40强赛新闻发布会之后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他说什么吴磊啊，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事情，觉得不要把精力放在这方面，少去看，少影响自己的这种心态，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另外的话，战术方面摆正自己的这种位置，其实。前面不掉队，先感受一下气氛，守住这种积分吧。其实，用我们老百姓通俗话来说，躺在地上护住脸，其实不丢人。头两场比赛来说，不要让人家打花了，不要打得特别惨，是吧？你拿个一分，其实就是胜利。中国队你要明白，就是一个弱队的一个身份，不要听那些什么舆论的这种声音，要赢这个赢那个，不是。先打着看，先看看你这球队能不能跟上人家的节奏，这个很重要啊。对于国家队其他这些球员来说的话，我觉得，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特别一些老队员，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对于可能相对年轻的这种队员来说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连续可能说三届的世界杯选赛都能够进入到12强赛，那中国足球无论进不进世界杯，中国国家队都是一个强队吧，所以要珍惜12强赛这样一个锻炼。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不要去算分，不要考虑单一的某一场。是。那么中国足球过去这么多年，在计算分数方面，在计算小组最弱对手方面，一直都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经验，所以不要在心里边假想说这个对手我一定要赢，那个对手可能我踢不过，我可能战略方面我要示弱一些等等等等，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去踢就可以了。 就最起码在国足的这个球员当中呢，还有像吴磊这样的唯一的应该是留洋的正牌的球员。 所以可能也看看吴磊吧，对吧？40强赛像开挂一样的人生，在12强赛这个舞台上看看能怎么样，对吧？一度已经封神了，看看会不会依然在这个神坛上继续让大家膜拜。 前段时间的话不已经是总结出他是这个50场西甲，就是100场比赛嘛，哈，50场西甲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西班牙人的这个比赛的话，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100场啊，这样的一个累积程度的话，对中国球员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榜样性的人物了。 确实，特别关键，他出去的时间比较晚了，他在这个已经属于一个不是职业球员最好的这种留洋的这种时间点吧，选择出国，选择放弃挣大钱的机会，没有在中超留下，是要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很大的一个尊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迷从原来觉得对他的这种辱骂、他的羞辱，到现在对他的球是自己踢出来的，把路也是自己走出来的，吴磊的话也是正的，希望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决赛有继续找回场子吧，因为上一届12强赛对于吴磊来说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高光的，相反全是挨骂的，所以这一届的话，看看能不能够找回自己这个场。 嗯。那另外的我还想提到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所说的吴曦啊，吴曦的话，他的个人的能力啊，包括这次，就是到了申花之后的话，对这支球队所做的贡献，那再包括呢，蒋光太在咱们的这个防守的位置方面呢，对他的特别的倚重。但是在联赛这个层面的话呢，上海申花最终呢是这个跟国安队这场比赛的话，让自己进入到了保级组。那么以这个非常完整的外援的这一套阵容啊，再加上呢很多国字号的国内的球员的这样一个配置，却没有能够踢出一个理想的联赛的成绩，你觉得对这个现象的话怎么样去评价？ 嗯，只能证明球员不够优秀。 嗯， 我觉得只能证明这一点，就是你在苏宁拿到了联赛的冠军，是因为你在你的身边有像特谢拉、像埃德尔，那这些实力非常强的队员，后防线上还有前巴西国家队的米兰达。那到了上海申花之后，其实你也跟其他球员一样，你也没有真正成为球队的大，带着这个球队去往上走。那另外，无锡的话，真正的国家队的这种硬仗的比赛，觉得可能就12强赛这种比赛，那么你也没有说，那种统治级的这种表现吧。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能，很不错的球员。那10分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8分的球员，但是真正决定比赛胜负的球员一定是9分、9.5分甚至10分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吴曦只是一个在中场方面来说不错的一个工兵型的球员，但并不是像郑智这种，如果觉得就是当没有郑智之后，你就会觉得中国队中场一下就塌了。 嗯， 那吴曦只是努力的在奔跑，努力的踮着脚去追赶郑智的那个高度，但其实他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天分、啊？ 嗯，天才球员跟这个优秀球员最大的区别就是，天才球员很多年才出一个，对吧？那么阿根廷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过去50年出了一个马拉多纳，出了一个梅西，对吧？然后这个 C 罗这么多年也就出一个。那巴西这边的话，费利、罗纳尔多这么多年，可能大家公认的一些这种优秀的这种球王，也就是这几个。那从罗纳尔多之后，可能叫的最响的就是内马尔。中国足球也一样，对吧？那郑智的话，就是过去20年里面当仁不让的中国足球的第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去出这样的一些球。那作为李铁来说的话，就是当你队里边没有超级的这种天才的这种球员，决定比赛的这种球员的时候，你怎么去把这些相对来说还不错、资质也还可以的球员，能够去调整出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战术打法、阵容模式，然后让这个球队有更多的这种战斗力，那这就考验你教练员的这个水平。 嗯，那现在呢，就这些球员还要打好这个比赛的话，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要是做一个排兵布阵的话呢，哪些球员是你心目当中每个位置上最稳妥的球员？ 最稳妥的话，首先，先说一个关键点吧，就是张琳芃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张琳芃是不能够在国家队踢中后卫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我觉得让他踢右边后卫也不是很妥当。那目前这个国家队我觉得在后腰防守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如果真的让我去考虑的话，我让现有吧，就是你已经选择了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 张琳芃去踢后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个球员在出道的时候其实就是踢后腰，并不是踢右边后卫，并不是踢中后卫，不是。那么左边的话，像李磊的话，十二强赛基本上前面这两场比赛应该是指望不上的。 嗯， 那么像左右两个边后卫来说的话，左边的话基本上是王申超，那右边的话就看是王刚这个位置。嗯，中后卫的话，我觉得像高准翼搭配蒋光太，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条后防线吧。那中场的话，补一个张琳芃这样的一个球员，在中场这种防守硬度上面，能够做的会更好一些。然后加上像吴曦，然后左边的话，左边前卫的话吴兴涵，那右边前卫的话看他怎么选择吧。我觉得可能是吴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前面的话你还是要顶一个埃克森。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比较攻守比较平衡的一个阵容吧。但是千万不能再让张琳芃去打中后卫，我觉得不适合这个鞋不合适的话，那我觉得无论你走多远的路，这个方向都是不对的。 对，张琳芃确实在这个比赛里边，他个人的表现在这个右边后卫包括中后卫的位置哈，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一些短路啊， 对对对， 这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其实以他的个人能力，总是让人觉得是非常稳妥的，但是事实证明，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一些所谓的乌龙。 对啊，乌龙球，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让人家断球，然后可能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犯规，等等等等。 但就他这个位置又很尴尬，你让他踢这个后腰的位置的话，恐怕我这么觉得，李铁是不是不太可能做出这种选择？ 如果他做出这种选择并成功了，那李铁就是大师。 嗯， 如果张琳芃在原有的位置上出现失误了，那么就证明李铁他很成功，因为球迷一定会说，你看上届十二强赛他就有什么亚洲杯他就有乌龙，在国家队表现就出现问题，四十强赛就出现问题，你为什么不改？所以作为李铁来说的话，你是一个这种普通的教练还是一个很神奇的教练，那就看你在球员的这种选择方面你能做到什么样的。 所以说吴磊所面临的所以说这个李铁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话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这次比赛的话又赛程非常的漫长，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啊，这个最起码在眼前这几个月的话呢都会把战线拉得非常长。那对于这次国足的备战来说呢，这个足协是虽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吧，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漫长的备战的过程的话，恐怕也是会身心疲惫的。 那你没办法，你首先第一点你是国家队的球员，对吧？那你穿着国家队的这种球衣，你就需要去克服这样的这种困难。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我们参加奥运会的这些球员，他也都很不容易。他们也克服了很多的这种困难，那他们也要进行这种封闭的这种集训等等等等。每一个成功的运动队背后都是有着非常多人的这种努力，从球员层面、教练员层面、后勤保障团队包括整个协会去做这些事情。你能够成功，对吧？这个球队他能够成功，这个运动队能够成功，那证明的是这个团体他的这种成功。所以对于中国男足国家队来说吧，李铁包括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其实这是他们应该去做的。换句话说，你从小开始踢球，你踢到少年队、青年队，踢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作为一个职业球员，作为一个国家队的这种球员，那么你是应该有梦想，是要为这个国家去奉献自己全部的这种力量，去争取更好的一个成绩。包括像李铁，你从球员，对吧？然后你到巴西去踢球，你回到国家队，你经历过这种97年的这种挫折，经历过02年的这种成功，然后你去过英国去踢球，然后你退役之后你去当教练员，一步一步的你走到国家队教练这种位置。那对于你来说，现在的这种封闭，现在的这种集训，现在的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对吧？几个月可能看不到人间烟火，那我觉得对于你过去几十年的这种努力，根本我觉得不值得一提。这就是你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道路，你必须把它这些困难去克服掉，去踩掉的。如果这些都是成为你的困难，说啊太累了啊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就不配穿国家队的球。